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13集，唐默看着这个疯狂的玩家，他将目光抬起，对准对方的头顶，偷渡客。真理时钟上的蓝色光芒越来越暗，一道蹦蹦跳跳的脚步声从黑暗深处传来。李思琪又哭又笑，唐默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地。下一刻，一道沙哑仇恨的声音响起， 通关攻略，做一个强者，做一个强者，我还没输，我还没输。 李思琪用力蹬地，身体便如火箭窜向唐默。唐默也没想到，在自己赢得真理时钟游戏后，对方竟然还可以进行攻击。唐默反应迅速，在这个矮瘦男人窜过来的一瞬间，抽出小阳伞将其挡开。尖锐的金属撞击声在真理时钟上响起，困住两人的无形囚笼消失不见。唐默抬起头，男人也抬起头，两人对视一瞬，下一刻齐齐进攻。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男人，看上去30岁左右，长相普通。或许是因为不高，他身形敏捷，力气不够大，速度却挺快。他憎恨地看着唐默，每一招下去都直指要害。唐默先是拿着小阳伞不断躲避，找到一个机会后，他目光一凛，粉色长棍状小阳伞好似一道闪电，从男人的肩窝下穿过。小阳伞穿过去的一瞬间，李思琪错愕地看着唐默，不明白他想做什么。然而下一秒，唐默便啪嗒一声打开了小阳伞，拉着伞柄用力地向自己的方向一拽。李思琪被这股强大的力道拉扯上前，眼看快撞上唐默，唐默一脚抬起踹向李思琪的胸口。李思琪惊骇地睁大眼，他的嘴巴上闪烁起粉色的光芒。下一刻，唐默踹脚的动作停顿了一瞬，李思琪借机逃开。两人间的交手其实很短暂，从李思琪冲上来主动动手到唐默轻而易举地将他制服，时间只过去了1分钟。李思琪谨慎小心的性格在此刻展露无遗，他足够警惕，所以在发现唐默的实力真的远大于他，他无法用武力获胜后，他便选择逃跑。不是简单的逃跑，而是一边跑一边寻找时机。硕大的真理时钟上，唐默和这个矮瘦的男人开始了一场追逐战。对方的整体实力较弱，可是速度却比较快。唐默虽然速度比他快，抓住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旦不想搭理，对方又缠上来寻找机会，颇像一块狗皮膏药。而且，这个男人的异能……唐默嘴角微微抽搐，他不是很想得到对方的异能。无论如何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真理时钟不再闪烁蓝色的光辉，他的身体渐渐实体化，变成一块普通的大时钟。唐默站在表盘中央，神色平静。矮瘦男人要是攻击他，他便动手反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道微弱的蹦跳声越来越清晰。当一只小小的白色兔子从黑暗里出现时，李思琪看着对方输得愣住。唐默抓住机会，翻手取出大火柴，一把将对方拍在了地上。轰隆一声，李思琪倒在地上。兔子先生刚走过来，就看到唐默打人的场景，他的胆子和兔子一样小，吓得叽叽乱叫起来。李思琪的实力确实有限，巨大的火柴头压在他的后背，令他无法动弹。唐默抬起头看向兔子先生，后者胆小地躲在真理时钟后，吞了口口水，小心翼翼地看着他。唐默眯起眼睛，谨慎地盯着这只货真价实的黑塔 BOSS。 这时他的耳边传了一道清脆的破风声，唐默反应极快地向左侧避开， 躲过这道奇怪的黑色暗器。李思琪见自己的偷袭又没成功，脸上表情丰富，他的脸憋得通红，有偷袭被人发现的耻辱，也有仇恨和痛苦。兔子先生发现了李思琪，惊讶道： 诶，怎么真理室钟上有两个人嘞？ 唐默敏锐地觉察到不对，他淡淡地说：真理室钟上只允许有一个人。真理室钟上只允许有一个胜利者，这点是黑塔给出的游戏规则，唐默早就知道，但此刻他却仿佛什么都不知道，对着兔子先生又问了一遍。兔子先生点点头： 当然，谁赢了谁就是胜利者，是谁赢了？ 话音落下，一道蓝色光芒从唐默的身上亮起，兔子先生理所当然地说： 哦，原来是你赢了，你赢了的话，他…… 顿了顿，兔子先生低头看向地上的矮瘦男人，开心地拍手说： 他就要进入永恒的真理黑洞了。 漆黑的空间里，兔子先生满脸喜悦，语气轻松。李思琪听到这话，脸色一变，他尖叫着喊着： 我不要进去，我不要进真理黑洞！ 一个小小的黑色漩涡在他的身体下方出现，唐默见状立刻跳开，他站在一旁看着那个黑色漩涡越来越大，最后将这个男人吸了进去。男人的身体消失，黑洞也消失。唐默沉默地看着空空如也的真理时钟，这只时钟没有一丝变化，仿佛从来没有一个玩家被吸进黑洞里过。唐默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男人消失的位置，他神色平静，转过头再看向这只兔子。兔子先生发现自己被唐默注视，他一下子就想起： 你就是那个抓我尾巴的坏人类。 唐默慢慢勾起唇角。攻塔游戏和普通的黑塔游戏不一样，一般都会有支线任务和主线任务，完成主线任务也不一定能离开游戏。比如打地鼠游戏里，唐默早就抓住金毛地鼠，可他必须等到狼外婆回家才能结束自己的游戏。如果说狼外婆是打地鼠游戏里的黑塔 BOSS， 那毫无疑问，这只兔子就是真理时钟的 BOSS。 唐默的视线与兔子先生的视线对上，穿着精致礼服的白色兔子歪着头，不明所以地看着唐默。忽然唐默脚下一蹬，朝他飞了过来。 救命啊，要吃兔子了！ 兔子先生惊恐地撒腿就跑。兔子先生的速度比唐默还快，但是这个黑色的空间地方有限，兔子又不懂转弯躲避，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向前跑。唐默很快抓到了他，唐默双手夹住这只奇怪的兔子，将它举到空中。兔子长长的耳朵在空中摇晃，它不断挣扎，郁闷地喊道： 姐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这个阴险狡猾的人类，我给你宝物还不行吗？我给你宝物！ 唐默心中一顿，他面不改色地说： 什么宝物？ 兔子先生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巧的怀表，这是一只精致漂亮的透明怀表，晶莹剔透的外壳下，三根细小的指针轻轻滑动着。兔子先生宝贝地将这只怀表放在怀里，用力地蹭了两下，接着才依依不舍地交到唐默手中。唐默正要伸手去拿，他又一把拽了回去。 你要用真理时钟换？ 唐默动作一顿，他冷静地说： 真理时钟？ 兔子先生点头说： 对，你必须用真理时钟换，你赢了真理时钟游戏，现在这只时钟就是你的了。哎，你不许用这种眼神看我的真理时钟，这是我的真理时钟，我要献给红塔王后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红塔王后能使用伟大的真理时钟，它放在你们人类的手中，只能当个没装电池的破钟。 一道清脆的铜声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。 叮咚，玩家唐默成功完成主线任务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游戏，获得奖励真理时钟。友情提示， 真理时钟不受玩家控制，可兑换兔子先生的概率怀表。 唐默毫不犹豫地拿过怀表，兔子先生松了口气，他大气还没喘匀，唐默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响起。哼，不够。兔子先生愣住了，小巧的白兔子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人类。只见这个年轻人观察了一下透明怀表，又指了指地上的巨大时钟，他淡淡地说，这个表这么小，真理时钟这么大，拿它来换真理时钟我亏了。顿了顿，唐默补充说，血亏。兔子先生气得很想锤爆这个无耻贪婪的人类玩家的狗头，万幸他忍住了。唐默也是第一次和黑塔 BOSS 讨价还价，不能怪他以前太善良，实在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好欺负的黑塔 BOSS。 兔子先生的武力值几乎为零，见到唐默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逃跑，而不是像其他黑塔怪物一样冲上来叫嚣着要吃唐默。这么好欺负的兔子，不欺负一下总感觉对不起他。唐默也只是随便说说，并没有真的想从兔子先生的身上得到什么。谁料这只兔子居然开始摸起口袋来，他摸着摸着又掏出一颗金色糖果。他委屈地看着这颗糖，挣扎了半天才把它塞到唐默手里。 我就只给你这个，你不许再要了，再要我也不会给你的，你把真理时钟还给我，我的真理时钟。 唐默以极快的速度掩饰了自己眼里的惊愕，他面无表情地收下这颗糖果，再敲诈一次或许还能有收获，和黑塔 BOSS 毕竟是黑塔 BOSS， 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中，唐默选择了后者，见好就收。唐默将透明怀表和糖果放进口袋里，见唐默收好这两样东西的一瞬间，真理时钟又闪烁起蓝色光辉。兔子先生激动地叫道， 我的真理时钟。 一道响亮的声音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， 叮咚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唐默成功通关黑塔三层普通模式。 与此同时，全球各地黑塔清脆的铜声也一起响起， 叮咚，俄罗斯一区正式玩家安德烈伊万彼得诺夫成功通关黑塔三层，叮咚，俄罗斯一区正式玩家安德烈。 黑塔的声音忽然停住，过了一秒他又继续播报下去，他一共播报了三遍。全球玩家停住手上的动作，惊讶地看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黑塔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